家好，大匪看天下，咁其实咧应该星期五出嘅，或者星期六出，但系太忙啦。寻日晏昼咧由两点钟录音录到十二点，咁又要听三嚿九流，跟住写 caption 啦，自己嘅一塌糊涂嘅现场直播啦，咁做准备功夫啦，咁林海恩嘅恩观点啦，新节目啦，咁就。虽然我有份录，但系当时冇写到 caption， 即系冇写到标题。咁寻日又要重听再写，咁再加上咧又要录呢个老板啦。其实应该星期五出嘅，但系二三八唔得闲，变咗咧就星期六下昼六就再出啦。跟住另外咧就有一个特备节目啦，圣诞特备节目啦，就揾咗个阿 Tommy 哥啦，就翻嚟同我做拍档，就讲咗。一集咧就系家庭娱乐，七几年嘅家庭娱乐，即系讲家庭有一个家庭可以做嘅，当然除咗睇电视啦咁。咁另外咧就系、再讲一讲啦，大家可以咧参加我哋呢个除夕倒数活动嘅，咁咧就有现场啦，跳舞就靠 Peter 仔啦，唱歌咧就有咪霸老三啦，咁咧就有乐队啊，有吉他手啊，咁啊自助餐380元啊，最低消费，咁咧就包两杯饮品。如果系咧参加咧，可以尽早联络我哋咧，因为我哋因人数噶啦，咁啊有啲抽奖啊，各样嘅，咁啊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咁啊做做广告啦。咁另外咧，我哋有个新节目咧，叫有共情有共鸣，那三个靓仔靓妹咧就做得相当好嘅，即系我好少讲嘅，今日系讲其他节目嘅，咁可能提一提就算啦。但系有共情有共鸣咧，我同阿 Peter 仔咧听完都觉得系一个相当做得相当好嘅节目，即系有铺排、有笑点，亦都有观点嘅节目啦。即系其实我哋啲清谈节目，所以网台就系有观点啦。咁有啲节目下咗架，咁又多翻恩观点啦，咁啊圣诞特备啦，咁我都会再做翻多少少嘅，我希望可以令到啲 view 啦，做到上去啦。如果有啲人咧想嚟做节目嘅，咁可以支持一下啦，或者上嚟倾下啦，咁再加上咧就健康解码新一期咧，咁可能我哋会做一啲讨论嘅直播节目嘅，咁我哋而家考虑紧啦，咁啊当台务讲少少啦，讲翻正经咧就系、过去咧开放改革40年，咁咧就之前做一节噶啦，咁啊收视麻麻地得5000零，但系咧我讲紧咧系中国未来嘅形势同埋咧中国腐败嘅重点啊，将会爆发嘅重点喺边度？咁虽然低，咁但系我都会坚持讲嘅。咁中港车司机就讲完呢个黄色文化，就讲多少少咧，就可能会完结噶啦。咁再做其他啦，想做一啲踢爆啊、奇案啊，或者各类嘅节目啦，睇下我自己做有冇能力做啦。咁我讲翻啦，中美贸易战开打，好多人咧就觉得美国人系好人嚟嘅。即系美国人好人嘅，真系只要佢系反对共产党，佢喺度压制紧中共嘅话，佢就系好人嚟噶啦。包括特朗普，咁咧好多嘅网上啦，即系嘅评论员啦，普通话嘅又好，广东话嘅香港最多啦，或者台湾啦，佢哋好多嘅一厢情愿嘅情况底下咧，就系美国人而家要斗到。全国之力啦，联同全世界咧，想办法咧就令到中国共产党落台。咁咧呢一节咧唔理长短咧，一路讲到尾啦。习近平咧开呢个改革开放40年，有啲人咧着重佢究竟讲错几多个字啊，读稿啊，好似咧所有嘅领导人咧，即系都冇出现啊，即系过气嘅领导人冇出现。咁其实咧呢个唔系重点嚟嘅，即系佢讲咗几多人笑佢，哎呀，连嘢都读错，有乜出奇啫？读个几钟头。第二，最紧要就系佢讲嗰份内容究竟系乜嘢先？佢讲嘅内容即系上次我讲过啦，要改嘅咩都可以改，不能改嘅一啲都唔能够改。 成份稿咧，可能佢冇睇过添，所以读错字啊，同埋咧读得啦啦咳咳啦咁，读个几钟头。嗰份稿有人写手，可能佢冇睇过添，因为喺呢个时候佢唔需要。当中国共产党定为一尊嘅时候，习近平呢啲全部都系官样文章。以前话哎呀，好斟酌一啲字眼啊，啊有意思啊，系以前。而家根本上习近平咧已经系成个中国嘅唯一，即系我嘅睇法啦吓。其实嗰份嘢咧读唔读冇意思，佢嘅最主要就系定调嘅啫。呢份嘢系当然习近平定咗调出嚟，然后由写手写，跟住佢照稿读。我哋应该咁样理解。而写嗰份嘢佢可能冇睇过，点解唔需要？之前啊，江泽民啊、温家宝啊、胡锦涛出唔出嚟，亦都冇需要。以前仲要大家表面和谐啊、作状啊、群星拱照啊、表现团结，而家唔需要，习近平得啦。第二咧，有啲人咧，包括我自己啦，就嗰日睇完之后咧，咁我都会讲改革开放嘅路啦，可能会断。即是会断啊，经过习近平呢一样。但是我而家我承认呢，上一次呢做节目星期四做嗰次节目呢比较粗疏啲。而家呢就呢几日呢虽然赶圣诞放假啦，做即是公司哎呀千百样嘢做。但是呢再重新检视一次呢修正一啲啦我嘅睇法啦，或者未来呢大飞你未来都唔敢讲，咁我讲一讲啦，未来呢一两年我讲嘅啱唔啱啦。可能同其他人呢好多而家网上嘅有啲分别嘅。咁直接埋到睇啦。佢呢个讲话唔系讲俾唔系叫板，唔系讲俾外国人听。佢系讲俾我哋国内同胞听。共产党从来嘅语言系分两种，实际行动有另外一种，佢哋好似外交部啊，或者好似华春莹呢支流啊、王毅啊，或者呢个环球时报啊、中央电视台，佢哋发布任何嘢，唔发布任何嘢，佢哋一早计算好晒，而佢哋发布嘅消息就系俾国内人听。所以我哋唔能够用佢嘅讲话去判断佢真正嘅意图，真正嘅对一带一路啊、中美贸易战啊各样嘢佢嘅意图，我哋应该咁样分开理解，呢个先系正确嘅判断嚟嘅，系咪？如果唔系，佢就可以开放晒任何市场，所有外国嘅信息入晒嚟，但系唔可以，因为枪杆子不杆子，传媒就是不杆子，吓系最重要的共产党的统治统政手，即系统战手段啦，吓亦都系愚民的手段。所以咧，佢讲一啲嘢咧，系俾所有的中国人听，我哋咁样理解。所以佢两句话好紧要嘅，即系个重心点就系应该嘅。咩都可以改，唔应该改嘅咩都唔改。其实呢句说话就係讲俾你听，共产党喺中美贸易战，我话佢拖九十日係即係以拖代变。再睇下，因为出年嘅六七月开始呢就开始会出现呢就呢个美国总统嘅初选候选人会各自蒲头啦，咁将成个美国嘅政治生态会扭转一啲，再加上咧特朗普即系民主党喺中期选举举赢咗，有啲人话唔系全个，即系唔好自欺欺人，全个共和党、民主党而家最紧要就打，想办法碾低呢个中国共产党啊。一开始咧中期选举之前，我已经讲唔系噶啦，咁而家更加我觉得。我讲嘅啱，因为两个真系一个民主国家，佢要选嘅。你而家你睇下，究竟民主党 是咬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啊，咬习近平多啊，定是咬特朗普多？梗是咬特朗普啦，通俄门啊啊，蔡新思辞职啊，跟住咧佢之前嗰个律师科恩啊被判刑，全部共和党集中火力就是要攀倒呢个特朗普，包括特朗普而家可以令到联邦预算停摆，冇粮出喺圣诞节之前。有某部分的机关，点解？特朗普话呢个佢选举承诺嚟噶，唔似我哋香港嘅政治人物系冇选举承诺噶，乜嘢都系噏嘅啫。但系喺美国，仲系要最重要就系要想办法做掂个选举承诺，要喺墨西哥围墙起围栏。当然当时嘅特朗普佢就话系要墨西哥俾钱嘅。咁墨西哥彩你都有味啦，你吹得我涨咩？啱啱啊？咁咧，而家美国特朗普就要求拨款50亿啊，我哋起呢个美国围墙。咁民主党当然啊唔会俾你过，系咪啊？因为佢要扳到你，点会你嘅政策佢支持你咧？而家众议院喺佢手咯，咁点会俾你过啦？我问你啦，卒之特朗普发言者嗱。如果你唔过咧，大家就揽炒噶啦。咁咧就联邦预算咧，我就唔批噶啦。各样嘢，所以民主党中期选举我话啦，就有变化。共产党习近平倒赢，系赌徒性格，赌赢咗一铺。佢下铺赌就系赌到六七月啊嘅美国开始进入啦吓、啊、选举初选，两党嘅初选，头面人物开始。浮现的时候，特朗普都开始自顾不暇，所以有这90日的协议。你说其实他现在打击华为啊，打击事务首员是没有停下来，但是还有没有以前那种那么死硬那么的力度呢？我又看不到，即是看不到。跟之前呢，中期选举之前呢，基本上呢温和了 50%。讲翻习近平啦，啊，咪讲埋特朗普啦。特朗普佢自己而家都自顾不暇，系嘛？通俄门有啲合约又话佢冇签名，跟住又证实都有签名，佢都好头痕啊！再加上就啊，又喺各地啦，就开始咧就日本啦、南韩啦，开始签啲自贸协议啦，可能年初会达成啦咁。咁共产党呢一份嘅报告，再加上佢后尾嘅嘅经济论坛，已经话咗俾你听，刺激内需，将个定调，即系咧而家共产党喺呢个改革开放40周年转一转，就系话而家开始减税，然后咧嘅房屋政策就唔系由中央一刀切管理，而系由各地嘅省市根据自行嘅情况，即系放权。俾下低因应楼房嘅，因为楼房就系成个经济泡沫最重要嘅支柱嚟嘅。而家大陆开放俾各地嘅省市啊，由佢哋自行决定佢哋应该点样做，去保住个经济同内需啊。咁啊，减税亦都否定咗呢个国进民退，因为咧自从咧好多嘅所谓嘅私营企业啦，係出咗事之后，出咗事之后，咁呢就加入共产党啦，由共产党嘅指挥啦，即係其实嗰啲所谓私营老细冇共产党嘅点样做得大呀，係咪呀，讲少啦，冇可能。咁呢呢份咁嘅国进民退摆咗出嚟，然后收缩，因为呢令到好多民营企业同埋外资呢打咗好多疑问，喺呢个时候呢习近平係顶唔住，真係顶唔住。咁又再用一番言论讲咗，私营企业係我哋重要嘅一环，我哋要扶植佢，我哋要俾啲优惠政策，经济嘅扶持，放水，是令到他们做大做强，而是刺激内需， 在这份经济论坛里面由头到尾没有讲过五个字，中美贸易战。为什么不讲？就是说能改的我们什么都改，不能改的就一定不改，就是这几只字。其实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打击，而习近平他已经开始顶不住了，共产党他顶不住的时候，他就只不过将这几个字抹了他，然后在这里，即是大陆的用语叫认怂，即是认输，认衰仔。咁但係呢，唔能够话俾我哋中国人听，我哋而家认输啦，我哋要作出好大嘅妥协。佢就变咗话，而家国内呢，就而家呢成百年未遇嘅经济危机喺全世界，咁我哋呢就有啲要改变让民嘅措施，减税嘅措施，令到呢我哋中国人呢可以持续发展。嘅意思係咁样，佢讲呢番说话就讲俾中国人听嘅，冇咗中美贸易战啊，係因为我见到而家中国嘅形势咁，係我自动改嘅，冇压力，係因为我为咗人民嘅需要我去改。呢套就係共产党有历史以嚟佢哋嘅语言，亦都係艺术，即是梁振英，所以梁振英不用死，因为他玩得比共产党更纯熟。就告诉你听，该改的改啊，因为呢现在呢经济严峻，那我们想办法呢令到呢刺激内需，令到人民呢就舒服一点啊，能够呢刺激经济。只字不提中美贸易战。那他用这个借口就可以买更加多的美国大豆，更加多的美国猪肉，更加多的美国农产品，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想人民吃得健康，因为现在发猪瘟，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更加引进，那么税啊，加税就收给自己的，条数都是这样计的，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转移一个视线，而得让我们中国人个心理舒服，共产党是为我哋好。呢、这个就係而家习近平呢佢讲嘅方向。但係亦都话咗俾大家听，基本上除咗高科技同埋呢个互联网该开放嘅，我諗喺未来都尽快开放。会的，因为高科技唯一的就是要保住华为，用几大的力量都保住华为，就是5G带领全世界的唯一希望，是中国真的可以摆得上台面的。但是你当人说，哎，他的芯片又是美国佬，没有美国佬不是芯片，就没有 5G 咯，是不是？没有说不是，但是美国佬买不买？我又看不到不买的。他们只不过整个国家全世界的形势只是告诉你听，我们要令到他们，不是要中国共产党灭亡，他是只不过说你们要听我讲，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个游戏。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人不是要打倒中国共产党，是过去那几十年全世界的美国总，即是美国的总统，即是左交啦，比较即是大爱一啲啦。佢哋肯喺好多嘅協议嗰度呢让咗好多嘅利益俾全世界，包括欧盟，包括墨西哥、加拿大，所有嘅国家，包括中国。佢唔係要斗倒中国，大家唔好搞清楚件事先。佢係要上全个世界以美国为中心再重新嚟一次。呢、这个先就係美国人而家特朗普嘅思维，所以同美国搞到好，咪同中国搞到好，佢同一时间佢係同欧盟将以前嘅钢啊、铝啊、汽车全部所有企业抹抹杀咗，佢重新同佢讲过。咁当然啦，好多人话你听习近平啊死都要撑到底啊，同你斗到底啊。呢、这个就係中国嘅，唔系中国，系全世界嘅说辞说项嚟嘅。 默克爾唔係咁講咩？嚇！默克爾嗰陣時，阿美國佬話一個轉面喺七國峰會嗰度，六個領導人直頭俾面色，直頭唔理呢個特朗普，特朗普仲要提咗一日翻美國啊！呢件事大家諗一諗，有冇發生？全世界都係咁做。吓，欧盟到最后尾点啊？咪达成咗协议咯。但系佢嗰阵时讲得好犀利噶，吓，甚至退出美国佬退出巴黎呢个协议，吓，麦克龙吓，法国啊，好大声咁，点样唔啱，点样唔啱，佢梗系要话你唔啱噶嘛，系咪啊？佢要同国民交代，佢选出嚟噶嘛。唔多开始，哎呀，我咧就揾咗美国佬几十年笨噶啦，咁而家咧，哎，揾少啲着数啦，啊，冇问题，冇问题，冇人系咁做啊。默克尔、默克龙都会，墨西哥揸到好强硬，第一个尽快投咗降，跟住加拿大喺限期最后尾前几个钟先签到份嘢，但系我哋嘅。加拿大总理啊，靓仔总理，佢一样会话俾你听唔公平、唔啱嘅乜乜乜，呢个系交代同国民，但到最后尾都要签咗呢份贸易协议同美国、日本，所有嘅票仓就喺嗰啲乡下地方，农民系咪啊？安倍晋三政府都要话俾你听，我哋要保持我哋嘅农作物，我哋乜嘢佢都要同选民交代。但系嚟紧嘅年头，2019年年头都一样会签订到，韩国都系，美国佬大晒，系噶，因为佢让利咗俾全世界，令到好多国家喺。美国佬度揾到着数，包括中国，而中国系揾到最大嘅着数。佢而家反台，重新嚟过，佢唔系对中国系咁啊，只不过中国经济体最接近佢，所以佢要用更加大嘅力气去能够将你攀到，令你投降，唔好话投降啦，令你俾一个大家佢接受到美国佬接受到嘅协议嘅啫，佢唔会要你死嘅。对大家冇好处，所以咧好多人咧做，即系唔系话其他嘅时事评论员唔啱，而系我哋唔中意中国共产党，我唔能够将美国佬做成正义嘅化身，亦都唔能够将佢某一啲类型嘅嘢归纳咗系要令到中国共产党灭亡，全国之力唔系咁样，而系佢根本上就系要将成个世界嘅秩序。同美国的关系重新开始，重新来过，所以他不会再有世贸束缚不到他，你所有制裁浪费了，我自己断过跟你谈，即是呢我们以前叫逐个击破啦，啊，合纵连环又得，啊，秦朝的张仪，那我就这样说苏秦，这个才是美国佬的现实，中国佬啊，我哋嘅习近平当然啦，华春莹、西藏啊，你干涉乜乜啊，我哋拉咗你加拿大人啊，乜乜不停喺度讲，因为呢个姿态佢一定要俾啊，佢唔系话俾你听啊，佢话俾中国人听，我哋而家中国有几劲几咁强硬啊嘛，实际做嘅嘢系两件事啊，习近平。未来啲而家美国人都好啦，不停催促紧特朗普嘅使者，不停催促紧中国，希望喺一月份达成某一啲初步嘅协议噶啦，已经系好急，唔系中国佬急，唔系共产佬急，共产党急，系特朗普好急，因为周身啲嘢杀埋嚟佢身，啊，而家共即系嗰个。民主党有力量开始可以抗衡你，而你有好多嘅把柄痛脚 案件摆咗浮晒上水面嘅证据嘅时候，佢係好需要有一份过得佢摆得上台面嘅初步协议，你令到佢顶得住。呢、这个就係真真正正嘅政治层面。你话有啲人都係咁讲啦，唉，你呢个泥头车佬你识乜嘢啊，咁我哋拭目以待睇下啦。咁我都相信习近平喺呢个时候，因为佢係一个极权国家威权政治，佢今日可以国进民退，佢听日就可以转㗎啦。因为係一个人嘅意志去改变晒所有嘅嘢，係可以做到咁。咁你话佢有反对势力㗎，点样点样，如果真係有反对势力嘅时候，习近平就冇可能转态㗎。因为佢唔係你做啲乜嘢，而係反对势力为咗扳倒你嘅时候，你做任何嘢佢都要反对你，令你做唔到啊。但係而家你见唔见到中国共产党係做乜嘢做唔到㗎？佢唔係胡锦涛。我哋用呢一件事去认清咗呢个面目先啦，好唔好啊？要做嘅嘢，因为有啲人成日标榜中国速度，亦都标榜共产党嘅优越性，亦都标榜中国嘅反应，就系因为佢人治社会冇制度。而家共产党出咗最大嘅问题就系制度问题。如果个制度不能够改变，我都睇唔到佢究竟条路可以行落去边。但系因为佢冇制度，只系人治社会，起码佢仲顶到一两年嘅，即系等于而家猪瘟啫。22个省市已经全面感染，虽然未发现到有人即系由猪传人啊，系咪啊？但是可以恐怖到咁，但是我话俾你听，喺微博，喺大陆嘅微博，喺任何嘅嘢度，系鸦雀无声啊！呢件事喺有啲穷乡僻壤，直头等于冇发生。所以共产党话咗俾你听，一党专政不能改。网上舆论同埋呢个实际传媒嘅监控，一啲都不能改。这个就是现在实际美国佬和中国全世界所发生的事实。拜拜。